今天我们的经文呢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，都几长下，请大家耐心听我读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等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咁我哋好高兴咧，我哋今日咧系听到系洪信强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。咁佢今日要证道嘅题目咧系蒙拣选后的福气。吓，我将时间交俾洪牧师。 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哋又嚟对思想神嘅说话。其实咧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嚟对都读过呢段圣经，亦都系咧讲咗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大点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在基督里呢是蒙福的。而我们的福气呢是什么？天上属灵的各样的福气。好抽象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是啊。他透过什么？透过他的拣选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气。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拣选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好多时候就话啊，神都好似冇揀我，其实唔系，神系点啊？佢好想揀选我哋每一个人，只要我哋咩呀？藏喺基督里面，所以话在基督里呢，我哋就可以得到神呢个揀选嘅福气啦。咁所以人嘅回应呢系相当之重要嘅，唔系神唔揀你，系你唔要神㗎喎。所以呢有时候我哋传福音呢，即是都要懂得嚟对解答，或者是面对呢啲人呢，咁嚟对俾我哋嘅质疑，系咪 ?OK? 好啦，你话哦，咁神揀咗我之后咁就点呢？咁原来跟住嚟嘅福气呢，就好清楚话俾我哋听，都系透过神揀选我哋之后呢，唔系我将我哋摆埋一边嘅。因为有时候我哋将啲嘢揀咗出嚟之后摆埋一边㗎嘛，系咪？但系神对我哋唔系摆埋一边嘅。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睇下呢段比较长啲嘅圣经，不过咧里边咧好丰富，尤其是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咧睇到，咦，神拣选咗我之后咧，有几样嘅好宝贵嘅福气喎？呢几样嘅福气系乜嘢啊？如果你写笔记咧，呢就系五点嘅大纲啊，听唔晒内容都唔紧要嘅，记住呢五大点。第一样你系咩啊？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嘅福气。第二呢就是得神儿女名分的福气。第三就是什么？过犯得到赦免的福气。然后呢我们可以认识神奥秘的福气，跟我们有关系的、第五最后呢是得到神基业的福气。每一个福气即实在太宝贵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讲，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一节。好啦，我们第一样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蒙拣选之后呢，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因为第四节好清楚讲嘛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哇，你想想这句说话 是很不简单的、啊、因为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什么、哦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、哦、这个在我们人看来是怎样没有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是因着神的什么神的拣选，他加上什么，加上将我们改造，然后叫我们的心意成日更新变化，那我们就可以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没有瑕疵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个为什么是一个福气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哇是很不简单的。因为为什么圣经说什么，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圣经里面呢，其实很多处形容呢，我们真是很不干净。甚至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即使说、啊、我自己都有义啊，我有时都行得啱啊，做得好啊，咁但是加埋加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忘记了仲有很多嘢污糟呢，咁、啊、所以呢呢啲就变成乜嘢污秽嘅衣裳，咁嚟到去真係好似喺呢个俾喺神面前嘅时候真係好唔干净。所以话我们都像不洁净嘅人，咁呢、啊這个好容易明白㗎喎、啊。如果你着一件白恤衫，我成日话啦，一点污点呢就已经令到呢件白恤衫呢係唔干净啦，係咪呀？咁、啊、你諗下，如果我哋人生一张白纸，咁呢就上面如果你犯嗰一个毛病一个罪呢，就点一个污点，咁你话你点几多点上去呢，你话你点几多点呀、啊、你话好少啫，我都係介唔中讲下大话仔啫，係咪咁，但你諗下，你一生人喎，你讲我几多大话，一个污点一个大话啊，咁你点呀，由细到大喎，哇，咁你话哇，咁点上去都几多喎，密密麻麻㗎喎，係咪呀，咁有冇试过自私呀，哇，真係唔使讲啦，係咪，我哋成日听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呢句说话害咗好多人㗎喎，所以个个都好似话理所当然㗎嘛，係咪呀，啊，我哋有冇呢贪心呀，哇，贪心係好严重嘅罪嚟㗎喎，咁又点落去喎，点点点点，你话我哋系咪即系成件衫都污糟晒，即系成件衫污糟晒喎，甚至话啊，我哋要攞嘢遮啦，咁啊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攞嘢遮啦，攞叶嚟遮啦，好似亚当夏娃咁啊，犯咗罪咩？就攞叶嚟到遮睇，系咪啊？见到自己羞耻遮住啦，点样遮？点啊？圣经话咩啊？啊，我哋嘅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即系话咧，话呢啲叶啊会干噶嘛，啊会好经唔起考验，一风一吹就点啊？咁咪显露我哋嘅羞耻咯。哇！即系你谂下，其实我哋真系咩？真系喺神面前系污秽嘅，甚至头先咧，领诗嘅弟兄佢啲唱歌。佢都分享过啊，话咩啊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，系咪啊？但系咧，我哋谂翻，哇！真系呢个人点样去见神呢，系嘛？唔好话见神啊，有时候自己睇翻自己，哇！乜咁污糟嘅啲双手啊？虽然做过好多嘢啊，但系都拆毁过好多嘢啊嘛，系咪啊？可能发个脾气。拍张台砰噶嘛，甚至打个人系咪啊？推开个人啊，我好粗鲁噶嘛啊！我哋脚哇，真系行过唔少污糟嘅路啊！我哋嘅心啊，真系有时候都唔想睇个心啊，系嘛？咁所以哇，你睇唔睇到啊？神佢俾我哋一个咩啊？恩典就系将一个新嘅心，上一次咪讲咗新嘅心摆喺我哋里边嘅时候，佢就改变咗我哋啦喺。佢面前神点睇我哋啊？以赛亚书一章第18节我都好中意嘅啊！虽然你哋嗰度咧好少落雪啦，系咪啊？咁但系咧落雪嘅时候咧铺满晒咧好靓，咁好多时候都谂到呢啲节圣经嘅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哇！你如果系真係睇個全白嘅雪景嘅時候，你覺得哇殘眼嘅，哇好靚好靚好靚。原來我哋嘅罪好多好多，多到咧洗唔甩，好似啲朱紅咁啊，即係染咗色就冇辦法洗得甩嘅。但係神佢 拣选咗我哋之后，佢就咩啊？洗干净晒，所以我哋可以喺神面前系成为圣洁，有咁嘅意思咯。你话系咩？我而家仲系好似都唔系最干净，唔系啊！神俾我哋一个干净嘅生命，已经喺里边噶啦，啊，要活出嚟啫嘛，未活得晒，未识得活，啊，未好好嘅活，知唔知啊？但系你同我已经有一个圣洁嘅生命，啊，神睇我为咧系无瑕无疵嘅，啊，所以大卫咧，当佢犯咗罪之后咧。他求神做的是什么？五十一节，诗篇五十一节第十节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所以这个心是最重要，这个心改变了的时候就干净了，知不知道？所以你和我的心信了耶稣之后就是干净了， OK？ 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呢以西结书头先都读过了，咁啱啊！我必把新嘅心赐俾你啊嘛，把新嘅灵放在你们里面啊嘛。咁啊，所以今日我哋点解话会识得行神嘅律法，或者系好想做好咧？啊，因为神话我必把我嘅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遵行我嘅律例。睇唔到啊？神咧就咩啊？将我哋嚟到拯救咗之后，摆一个新嘅心喺我哋里边，我哋好想做好嘅，系咪？以前未信耶稣嘅时候咧，唔识咁谂啊！我哋要爱人啦，而且系用自己嘅爱去爱人，系咪啊？我中意就爱，唔中意就唔爱，系咪啊？但系而家唔系咯，而家系睇嘅系咩啊？哇！就系当我哋真系睇到有人有需要嘅时候，即使呢个人唔可爱，好似一个人去吸毒咁啊，真系唔可爱系咪啊？但系你觉得好可怜喎，反而点解？因为神感动你啊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吸毒啊？就是因为他被罪捆绑嘛，是不是？当他被罪捆绑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帮他认识耶稣啊，脱离这些罪捆绑，他就可以得胜这个罪的这个毒品的那个的核制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有福音戒毒啦？今天所以我们的心是很不同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清洁的心，你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冇就未得救噶咯，个个都有。只要你信咗耶稣，真系喺耶稣里边啊，耶稣已经系咩住喺你里边啊嘛，知唔知啊？所以今日我哋信耶稣嘅人，已经俾神咧做过一个手术，咩手术啊？系一个换心手术啦，将我哋一个新旧嘅心咧换上一个新嘅心啊！呢个咪以弗所书咁啊，穿上新人啊，即系脱去旧人啊！所以你同我有一个新嘅心啊！哇，咁开唔开心啊？或者系感恩？呢个系咪福气啊？呢个绝对系福气啊！所以咧，点解我要讲下？因为圣经里面呢好清楚讲嘛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佢点讲啊？佢话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点啊？看啊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今日呢我哋嚟到思想呢一个福音嘅时候呢，我哋睇到哇，原来是一个咁震撼嘅一个福音嚟喎。我哋变成一个新造嘅人。能够可以咧喺神里边得着佢自己嘅恩典。好啦，哥林多后书更加讲到一句说话，哇，好震撼喎！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？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点讲啊？佢话神使那无罪的点啊，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哇！这个就不简单啦，冇时间解释啦。哇！原来我哋真系有罪嘅，不过神使那无罪嘅替我哋成为有罪嘅系边个啊？佢系耶稣基督咯，系咪？耶稣基督成为代罪嘅羔羊，佢担当咗我哋嘅罪，救我哋，赦免我哋所有嘅罪，然之后咧，佢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，即系佢。赦免晒我哋所有嘅罪嘅时候，然之后点啊？就将一个新嘅心摆我哋里边，我哋就可以行神嘅义啦，而且系成为神嘅义，因为呢个心系干净嘅，所以就系成为神嘅义。啊，唔敢当系啊，我哋唔敢当噶。不过神话我就系使你哋成为一个新造嘅人，能够成为神嘅义。神睇你同我系义嘅，知唔知啊？ 就唔係淨係因信稱義咁簡單。我話唔係淨係話啊，我地位上高稱義嘅啫。啊，唔係，原來我哋有一個質啊，就喺我裏邊咧，係能夠俾神睇為係義嘅，就係呢個新嘅人啦。OK 啊，所以咧，以弗所書咪講啦，呢個就係新人啦。呢個新人係咩啊？聖經話照著神的形象，在公義和真實的聖潔裏創造的。啊，睇唔睇到啊？啊，所以我哋應該點啊？好感恩，话今日咧，我竟然咧系能够有一个咁宝贵嘅生命，就系咧喺神面前点啊，成为圣洁啊，冇瑕疵嘅一个生命啊，所以呢个系咩福气啊？系一个福气咯啊！咁啊，第二个福气，神咧俾我哋系咩？嗱，我一睇圣经咧就好容易明白啦，就系得到成为神儿女嘅名分，呢个好大嘅福气咯，因为点解啊？圣经好清楚讲啊嘛，藉着耶稣基督，我哋可以得儿子嘅名分。所以点解咧？我上一堂话，你一定要喺耶稣基督里边，你就知道你系得到呢个被拣选。然之后咧，被拣选之后，你嘅身份就改变咯。啊，你系成为咩啊？成为神嘅儿子啦。啊，因为咧，我谂翻转头嘅时候咧，我咪谂啊，哇，我哋以前系边个仔女啊？啊！你話當然係啦，我爸爸媽媽生我，咁係我爸爸媽媽嘅仔女咯，係咪啊？但喺屬靈上高個層面去睇嘅時候，我哋係邊個仔女啊？你睇《約翰福音》第八章嘅時候咧，你會即係睇到自己係以前屬於邊個嘅喎？啊，當時候耶穌責備嗰啲嘅猶太人啊，因為佢哋話啊呢、這個耶穌啊唔係從尼賽亞而嚟嘅，唔係本身就係尼賽亞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咧就敵擋耶穌，甚至話耶穌咧，呢個憑著鬼趕鬼咁，話即係呢啲好亵渎啊！所以耶穌就責備佢哋啊：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喜歡按著你們的父私欲行事。啊，一路講到尾尾嘅時候，咦，好似同我哋有關嘅喎，因為咧佢講到咩啊？魔鬼佢嘅本質係點啊？佢唔守真理嘅。啊！佢裏邊咧冇真理嘅，甚至然之後佢又講，他説謊是出於本性，因為他本來就是説謊者，也是説謊的人的父。即係話咧，哇！原來魔鬼就最中意講大話，呃人啦。所以記唔記得啊？亞當夏娃啊，佢面對個棵分別是我樹嘅果子嘅時候咧，佢欺騙啊呢、這個魔鬼欺騙佢哋啊嘛，你食啦，食咗。不一定死嘅，哇！咁啊，呢個真係一個欺騙啦，係咪啊？哇！咁啊，仲話俾你聽，你食啦，食咗咧，你好似神咁噶啦，哇！仲不得了添，係咪啊？個個都想變神噶嘛，係咪啊？啊！依全部都係講大話嘅，咁啊，以至到咩啊？哇！呢、這個講大話嘅性情咧，好似傳咗俾我哋人喎，係咪啊？啊，係喎！咁你話你同我有冇講過大話？有冇啊？有喎！咁我同你。在未信耶稣之前属于谁啊？他说说谎人的父就是魔鬼，即是说我们个人都应该是什么？都是魔鬼的仔女、啊、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更加很清楚讲到什么？整个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手下、啊、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，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是什么？是被魔鬼的那个魔爪控制住，我哋唔知啫嘛，冇人话帮你知啊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今日我哋读圣经，我哋就清楚啦。啊，但系今日我哋系边个仔女啊？系边个仔女啊？啊，神嘅儿女、哦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咁讲噶嘛。啊，读俾我听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或者权柄，成为咩啊？神的儿女啊嘛，所以你今日点啊？接受咗耶稣未啊？接受咗咯、哦，咁你话俾人听，你系边个啊？你系神嘅儿女，知唔知啊？啊，呢、这个好理直气壮嘅、哦，啊就唔系好犹豫嘅、哦，啊呢一点好紧要啊！如果你都唔承认你自己系神嘅儿女咧，咁你信耶稣就信得有啲问题咯、哦，明唔明啊？啊，要好肯定嘅，我系神嘅儿女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。话俾我听，神要赐福俾我哋，因为圣经话俾我听嘛。做神嘅儿女啊，几重要啊！佢话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，耶稣讲，他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听不到啊？原来如我们之前呢是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仆，怪不得啦，罪时时都好像控制我们，不想做又做了，想去做又做不到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我们更加真的很难去即有自由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之后怎样释放了我们了，不再在罪的核制底下，不再受魔鬼的控制，咁所以呢我哋就得自由啦。呢个系咩？成为神嘅儿子得自由，然之后可以咩？住在神嘅家里面。神嘅家有咩？有你同我份喎。所以呢我哋即係有时候做得唔好，有时候呢真係有时候软弱失败，但係我哋都系神家里面嘅人，始终都系咩呀？可以返到神嘅身边。咁呢一点呢好重要啊。咁你諗下你嘅身份嘅提升几多少？从魔鬼的儿女一直升到现在什么？哇，至高神的儿子啊。所以有时候你不只是你去想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不只是说我是神的仔女，再想多一点，你说我是至高神的仔女，那就差好远。如果你是我的仔女好不好？麻麻地啫，你又咁穷系嘛？何牧师，你系咪有钱人啊？你系咪住大屋啊？你系咪揸靓车啊？咁啊，如果话你做你美国总统嘅仔女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有啲人零头啊，我唔知点解啊。咁但系做咗美国总统嘅仔女，起码都有餐好食啦，系咪啊？有靓衫着啦，系咪有？有好嘅地方去啦，系嘛？哇！但系而家今日你系边个仔女啊？你系至高神嘅仔女喎，所以咧呢个系咪好大嘅福气啊？好大嘅恩典啊！所以好肯定自己啊，唔好咧即系觉得自己好自卑嘅。我打份工啫，我咧都系做嘢都好卑微嘅啫。系冇错，喺世界上高，你可能好似喺人睇嚟咧有唔同嘅阶级，系咪啊？但系咧。你点高级都好，都唔及咩啊？成为至高神嘅儿子啊，知唔知啊？咁呢点咧系非常之重要噶啦，就好似一个浪子嘅故事啊。呢个浪子咧，俾爸爸恢复咗嘅地位，记唔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一个故事啊？有个浪子啊嘛，就话要爸老豆你俾家产我，咁啊分咗俾佢之后点啊？花天酒地啊，然之后咧。醒悟咗啦，返返嚟啦。返返嚟嘅时候呢，佢呢个浪子自己咁讲喎。爸爸，我得罪咗天，亦都得罪咗你，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哇，咁呢个浪子都好有咩自知之明喎。自己花晒所有老豆嘅钱，唉，真係唔死死地都係要返去嘅，做工人都好啦，因为好鬼喺出面流荡啊。连猪嗰啲猪哨都好想食埋，因为太肚饿啦嘛。翻屋企做工人都好啦，所以咧，佢一见到老豆就话：，哎呀，对唔住，对唔住，我得罪咗天啊，又得罪咗你，唔配再称为你嘅儿子啦。咁啊，哇，其实系嘅，我哋做基督徒有时候都话：，我唔配称为你做儿子。嗱，系啊，系唔配啊，但系而家要改啦，因为点解啊？22节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。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要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怎样？欢乐起来。哇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今天神恢复了我们儿子的地位，你和我们神的儿女再不是称为奴仆的了，再不是魔鬼的仔女了，知不知道？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心快乐了，知不知道？认定这个天父他是怎样来对肯定了我们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每一天要紧紧记住这个这么大的福气，就好像诗篇第113篇那里怎么说，他就是神，他是从灰尘里 抬举贫寒人。哇！呢句说话跟住咧，啊，真系好难听。佢话从粪堆中，广东话从一堆屎啊，提拔穷乏人。提拔到咩地步啊？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咁呢个讲嘅咩啊？哇！其实神就系提拔我哋咯，系咪啊？我哋都系喺神面前都系好穷嘅，系咪啊？都系污秽嘅吓，都系臭嘅吓。但是呢他竟然提高我们的身份，与王子，我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坐席、哦、所以你看将来呢启示录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什么呢？主耶稣在我们心门外叩门，各各各，哎呀，边个啊 ,Tony, 啊 ,Fion, 我好想入你的心、哦、啊，我们现在打开了，已经邀请了耶稣了啊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就进到他里面啊！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啊！原来我哋成为神嘅儿子，能够可以同咩啊？主耶稣基督一齐坐席啊！咁呢个系咩啊？呢、这个就系极大嘅恩典啦！所以将来咧就系我哋嘅盼望啦！啊，你系咪神嘅儿女啊？系咪啊？系咪啊？系喎啊！要肯定咯、啊、，OK？ 咁呢个咧就系第二个福气啊！第三个福气是什么？第七到第八节了，就是过犯得到赦免的福气、啊、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咦，那跟头先第一节是不是一样啊？有什么不同、啊、第一节就说啊，神改变了我们、啊、我们本来是污秽的生命、啊、本来是很不干净的，很多瑕疵的，但是神说我跟你做一个换心手术，换了嘛，是不是、嗯、但是神可以追讨我们，追讨我们什么？那你过去怎么？所以好多基督徒咧，谂翻过去我犯过好多罪，即系成日都话自己，哎呀，我系一个罪人，我系自己嘅罪人啊！唔系噶啦，神赦免晒我哋所有嘅罪嘅时候咧，我哋就无罪释放噶咯，知唔知啊？我哋无罪释放就系第七到八节咁讲啦。因为点解？神赦免我哋嘅过犯啊，唔计我哋所有过去嘅所犯过嘅罪，因为咧第七节咁讲啊嘛，佢话我们在他爱子里。藉着他的血，跟住点讲啊？蒙了救赎，过犯得到咩啊？赦免，睇唔睇到啊？咁当然啦，我哋知道系藉着佢嘅丰盛嘅恩典啊，唔单止系丰盛嘅恩典，第八节仲话咧，佢咧系用各样嘅智慧啊、聪明啊，充充足足嘅俾我哋呢个赦罪嘅恩典啊，因为神做咗好多嘢，完成咗呢个救恩啊，耶稣基督完成咗呢个救恩，使我哋能够靠着佢真系可以得蒙赦免、哦。哇、啊！你谂下啊，得蒙赦免、啊、好唔好啊？啊，大卫点讲啊？大卫话：我嘅罪孽啊，高过我个头，如同重担，使我担当不起嘅。大卫系一个好诚实嘅人啊，佢有犯罪，犯咗好大嘅罪，犯咗好多嘅罪，所以佢都啊，即系唔隐藏佢自己嗰个过错，所以写诗篇嘅时候，甚至将自己咧揭露出嚟，话俾人听，我嘅罪其实好多，高过我个头。啊！如同重擔，使我擔當不起。尤其是佢犯咗大罪之後，啊！保羅又話乜嘢啊？保羅話：我在罪人中，我係個咩啊？我係個罪魁喎！啊！因為當時候真係佢逼迫基督徒，冇人及佢噶啦！啊！所以佢話：我真係一個罪魁啊！罪魁係應該抵死嘅，係咪啊？罪魁係點咩啊？罪大惡極，即係冇得赦免噶啦，係咪啊？啊！喺人睇嚟就係呢個係該死噶啦，係咪啊？但是呢我们怎样去看回神的恩典呢？我尤其是你要看回自己、哦、你说、哎、大卫有这么多罪，我没这么多吧，我未至于高过我的头这么多罪吧，我在罪人当中我未必一个罪魁嘛、哎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、啊、没有真的去数算过自己过去几多个罪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所以呢贪心啊、自私啊、骄傲啊、发脾气啊、讲大话啊，啊，仲有咧懒惰啊，啊或者系咧好多嘅，即系唔系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呢啲嘅罪，已经够我哋咩？够我哋数噶咯，系咪啊？啊，有阵时我哋顶爸爸妈妈嘴啊，哇，我哋啊好六恶啊，系咪啊？好骄傲啊，哇，已经即系大大小小嘅罪，即系真系加埋加埋，真系应该好似大卫咁讲噶啦，高过我个头啊，啊！ 真係我哋擔當唔起嘅喎，啊點擔當啊？嗯，但係大衛佢喺呢個詩篇喺32篇點講啊？佢話過犯得蒙赦免，罪惡得到遮蓋的人是乜嘢？是有福的，睇唔睇到啊？心里没有诡诈，又话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睇唔睇到？我哋其实系有罪嘅，但系咧，神话啊，如果你嘅罪得到遮盖、得到赦免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就有福啦。啊，神知道我哋过去有罪，不过话我唔算为有罪啦，因为咧就系、是、因为耶稣基督嘅救赎咯。啊，所以今日我哋要睇圣经嘅时候咧。呢、这個得以赦免啊，非常之重要啊！因為過往犯咗嘅罪可以抽清噶嘛，所以秋後算帳啊嘛，係嘛？啊，你過往如果係舉例啊，有人咧犯咗殺人罪噶嘛，啊，咁你而家新做嘅人啫，啊，咁啊，但係咧，人哋捉到你嘅時候，咦，唔係喎，你以前係殺人犯喎，你仲未咩受刑喎，啊，所以再審過你嘅時候，啊，你又承認咯喎，咁要唔要坐監啊？要坐監咯喎，係咪啊？要受刑罚噶咯，系咪啊？咁同样都系啦。如果我同你犯罪得罪咗神，或者系喺神面前犯咗咁多嘅罪，神都应该审判我哋噶嘛，系咪啊？但系睇下诗篇103篇点讲啊？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嗱，我哋人咧好中意第12句喎，基督徒系咪啊？诶，一齐读啊！佢话咩啊？东离西有多远？点啊？他使我们的过犯点啊？离我们也有多远、哦？我想问下你哋啦，你哋离我有几远啊？我话哦，咁可以计啦，系咪啊 ？OK， 因为你系咩啊？你喺东岸，你系佛州，咁我啊，我就喺温哥华，咁啊，哇，喺度 travel 去，咁啊，坐飞机都系5-6个钟头，系咪啊？OK， 直达啊嘛啊啊！但系佢话东离西有多远，佢冇讲边个起点，边个终点喎。咁你即系将东同西一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几远？我想请问有几远啊？系无尽喎，系咪啊？即系话其实就系咩？神赦免我哋所有嘅罪，完全睇唔到啦，睇唔到啊！所以今日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喺神面前原来所领受呢个恩典系咁大。但系同我哋真系冇办法咁嚟到想象喎，系咁嘅时候，你话开唔开心啊？好开心啊！我好似都教佢哋唱嗰啲首歌啊，《以赛亚书》44:22啊，嗰度讲：我涂抹你嘅过犯，像密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嘅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记唔记得牧师唱嗰啲首歌啊？有冇啊？我唔记得咯，不过唱一次俾你听好唔好啊？啊！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密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歌啊？好啊，所以得闲攞嚟唱啊！记得哇，我哋时时要翻到神面前先得着咩？得着呢个安慰喎、啊。因为圣经话咩？我们若认自己嘅罪，神系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定赦免我哋嘅罪，洁净我们脱离一切嘅不义。啊，呢句说话系我哋信耶稣嗰一刻啊讲嘅、啊。当我哋认自己嘅罪，求神赦免、悔改。神系点啊？赦免我哋嘅罪，赦免几多？一切嘅不义啊！赦免我哋所有嘅罪啊！咁所以咧，咁啊，我成日话咩啊？啊，几多 percent 啊？我问下你啦，神赦免你嘅罪几多？百分之几多啊？呢个咁多个百分之比喎，70%, 80%, 90%, 50%啊？你话咧？都90%啦，系咪啊？系咪90%啊？唔系，搞错咗啊你！是100%，记住咯，知唔知啊？哇，真系咁着数，呢、这个咪叫恩典咯，知唔知啊？啊，系啊，系真系好着数啊！所以唔信耶稣啊，真系加-1咁笨噶，系咪啊？啊，所以咧，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个恩典咁大啊！所以咧，我哋要知道神可以赦免我哋嗰几多罪啊？ 是100%的罪，这个是就是福气了，知不知道 ？OK 啊，然之后咧，希伯来书话乜嘢啊？我以后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同埋他们的过犯啊。佢话希伯来书话我洗干净晒啦，洗干净晒嘅时候，你记住咩啊？我哋嘅天良啊，亏欠已经洒去啊，即系话我哋甚至我哋良心控诉都唔需要控诉自己啦，因为点解？神都冇控诉我哋，冇话咧秋后算账，攞我哋由细到大到而家到将来所犯嘅罪秋后算账，将来嘅罪都算埋噶咯，啊咁啊，所以你话哇，可唔可以随便犯罪？咁当然唔会啦，因为得蒙赦罪，你就唔好意思犯罪，同埋仲更加感恩，知道去做好，系咪啊？啊，但系神都话你。唉，做基督徒有時都會跌倒軟弱，不過我已經係算埋噶啦，赦免曬噶啦，啊，所以呢一種嘅赦免啊，係好開心嘅，因為聖經話咧，呢個魔鬼已經咩啊，被摔落去啦嘛，啊，呢個控時時控訴我哋嘅魔鬼啊，因為你知啦，我誒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候我哋自己控訴自己啊，我哋有時候控訴別人係咪啊？但係神話，如果你真係喺耶穌裏邊嘅時候咧，神。已经唔再控告我哋噶啦，知唔知啊？因为魔鬼已经咩，已经被摔落去，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咩，靠着神咧，系能够得着罪嘅赦免啊！因为圣经话啊嘛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读俾我听，佢话点噶？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，就不被定罪了，听唔听到啊？啊，咁你喺咩耶稣里边先？喺啊嘛，系咪啊？你已经将你的生命交咗俾耶稣，你已经喺耶稣里边啊，喺里边佢包围住你咯，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啊嘛，听唔到啊？咁所以咧，下低嗰句系咩啊？无罪就啫嘛，一身轻啊，系咪啊？有冇感觉到无罪一身轻啊？咁时时就要谂翻呢个好重要嘅真理，同埋咧神俾我哋嘅恩典，咁你嘅心咧就不一样咁嚟去咁去再一次更新自己啦，啊！蒙拣选咗之后，仲有唔单止系罪得到赦免，仲有第九至到第十节啦，就系、是、认识神奥秘嘅福气。你话乜呢个都系福气啊？当然啦，神嘅奥秘系好多，不过咧，当我哋睇翻其实即系神嘅奥秘嘅时候咧，好重要就系乜嘢？佢好想话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奥秘。呢种奥秘系咩？第十节话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，就使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啊，这个奥秘就是什么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哦，咁你话咩意思啊？咁呢个咧可以主要咧系谂到两方面啊，呢两方面都好宝贵啊。第一方面就是耶稣嘅祷告啦。耶稣佢临离开世界嘅时候咧，为门徒，因为其实都系为基督徒祷告。佢祷告乜嘢？佢话我不但为他们，即系为基督徒、为主嘅呢个门徒神嘅儿女祈祷，那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咁即系为我哋啦，系咪啊？因为我哋信咗呢啲嘅使徒门徒接受咗耶稣啦嘛，然之后信我信耶稣啦嘛。啊，第廿一节点话使他们都咩啊合而为一。丈夫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啊！叫世人知道相信你差了我嚟啊！然之后咧，22节就话又使他们合而为一啊！像我们合而为一，哇！我哋竟然点啊？原来我可以同神合而为一啊！因为23节话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嘅合而为一。哇！呢、这个就不简单啦。你谂下，昔日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啊？我哋昔日同我同神嘅关系破裂嘅。原本我哋可以同神合二为一嘅，但系亚当夏娃犯咗罪之后，远离咗神，再唔合一啦，系咪啊？再唔可以亲近神添啊？系咪啊？啊，嗰、那个嘅鸿沟啊，嗰、那个嘅即系决裂咧，阻隔系好严重嘅，系咪啊？但系竟然当我信咗耶稣之后咧，我哋喺耶稣里边，耶稣系喺我里边啊，咁我哋点啊？我哋就完全可以同神咧合二为一啦， 啊，这个合一呢就是在以弗所书跟着第二章特别讲到呢，另外一个合一就是什么，我们可以跟其他基督徒有合二为一，尤其是他讲的是什么，跟犹太的基督徒合二为一、啊、你知道啦，犹太人很看不起我们外邦人、啊、因为他说什么、哎、你们的外邦人呢跟以色列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呢你读旧约看看神的应许好像比以色列、啊、你们呢在这个应许上高好像是外人、啊、没有盼望没有神的啦、啊、当然他们不明白啦，神是拣选他们，是没错比应许他们要在迦南地，但是呢神应许什么临到我们外邦人是透过他们，以色列人是做什么，做见证、啊、你们是见证这位神拯救的，是真神来的、啊、所以呢他就什么、啊、特别将这个、啊、托付给以色列人，是吧，以色列人可能就是不明白、啊、很可惜失败了、啊、所以他们将耶稣都杀了，但是后来、啊、有些以色列人悔改了，好像十二使徒那些是不是、啊、他将福音传开去了、啊、后来呢我们就明白了，甚至保罗将福音传给外邦人、啊、非犹太人，咁啊点啊？我哋可以重新接近耶稣，然之后咧又可以同犹太嘅基督徒相交，因为犹太人同外邦人系死敌嚟嘅，唔可能系喺埋一齐嘅。但系因着耶稣基督，我哋就可以彼此嘅嚟到和睦咯。啊，所以圣经话咧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现在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佢嘅血就可以亲近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呢位主耶稣就赐俾我哋一个咁大嘅福气，同神和好成为一体，这个一呢就是一个奥秘来的、啊、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福分，不过呢我们今天可以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因为圣经说呢我们可以跟犹太的基督徒一起同作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、啊、即是说呢神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应许我和你都有份、哦啊，咁先叫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啊嘛！啊，如果我同佢分开咗嘅时候，我哋就冇份噶咯。啊，所以咧，今日我哋所蒙受呢个福气系几咁大咧？啊，甚至咧，我哋要一路认识神嘅时候，我哋更加可以咧，圣经话咩啊？我哋喺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得认识神嘅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系咪得啊？神救咗我哋，我哋可以同神喺埋一齐合一啦。咁但系我哋要成长喎，越成长嘅时候，啊，我哋就彼此喺真道上高学习，学习一路点活出呢个嘅神儿子嘅身量，即系佢嘅丰盛嘅生命啊。生命俾咗我哋啦，但系我哋要点啊？要追求去认识，去咧思想更新自己嗰个嘅意思意念，使我哋能够可以咩啊？能够行神的心意，活出这个长大成人、啊、所以今天呢我们蒙拣选之后，这个第三第几个福气，第四个福气了，是不是 OK， 最后一个福气是什么，一起讲得神基业的福气，就是11节到14节了、啊、这个呢要讲一下了、啊、那你说、啊、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当然很简单的，就是什么，当我们做了子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什么有神俾我哋嘅基业，即系话咧，佢留啲遗产俾我哋，或者系佢分啲家业俾我哋啊嘛，系咪啊？做爸爸妈妈嘅都系咁啦，系咪啊？一般就系将佢自己啲嘅财产啊，日后咧嗱、啊，你哋几个仔女分啊，吓系咪啊？啊，又或者当然你自己有喜好嘅时候咧，哎，特别分俾呢个仔呢、这个女啊，咁啊，但系只单独我哋都知道做仔女咧。好多时候都是承受爸爸妈妈的遗产，是吧、啊、就算他未死、啊、他都可以享受他给他的、啊、这些所有的遗产嘛，是吧、啊、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真的会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，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，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，是预定我们得基业的、啊、所以没有走鸡的、啊、当然啦，这个得基业亦作成为神的产业，即是我们另一方面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就是我们就是被神拥有、啊、被神拥有 有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、啊、我们不是被魔鬼拥有，不是被罪恶拥有，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拥有、啊、而是被神拥有、啊、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时时记住的、啊、而且神给我们的、啊、应许是怎样，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怎样，彼得前书又补充了，他说什么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是应当称重的，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藉着耶稣基督从死人复活重生了我们。这个留意、哦、他说什么，使我们有什么永活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什么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、啊、所以哇，原来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即是说现在未得晒、啊、不过呢神有一日给我们了，因为为什么，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的生命、啊、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会残的嘛，是不是、啊、因为我们经常说嘛，年纪大就怎样，机器坏啦，是不是，真是残了，我自己都有时候说，唉，我现在、都变了脑残了、啊、虽然有脑残游记、啊、真的、啊、都是残了很多咯，是不是、啊、手又痛，脚又痛、啊、腰又痛、啊、眼又蒙、啊啊、真的等什么，等神的救赎咯，这个就是基业了。第五节说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、啊、得以什么，能够、啊有神预备在末世里面要显现的救恩，我们得着的了，我们可以得着的了，知不知道、啊、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是啊，我们人生很多的叹息、啊、所以他说呢，是啊，我们一直叹息劳苦直到今日，但是呢感谢神，我们要等候的是得着，第二十三节的话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什么意思，即是说你知不知道，神救了你和我，不是只是救了灵魂，他要救我和你的身体，我和你的身体因着犯了罪，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是不是、啊、所以就会什么生老病死、啊、全部都是负面的，生了之后就全部都是负面的、啊、老病死、啊啊、但是神说不是，我将来要给一个完全的身体给我们，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，要我们什么复活了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荣耀的生命，这个就是什么神的基业、啊、神给我们成为什么天上的公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怎么样等候耶稣降临了，因为为什么，腓立比书说他要照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改变我们这什么卑贱的身体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处。哇，这个就不简单哦。神的荣耀有多少，多大，没办法想象，是不是，但是神说是啊，我救了你之后怎样，我给一个基业你，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是能够可以呢改变啊，跟神的荣耀相似，当然不可以同等啊。啊能哇，你说几盼望啊，是不是，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可以全全的、啊、真是圣洁完全的，无瑕无疵，完全的能够可以呢你都可以亲近到神、哦啊、所以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，是很大的福气，尤其是呢诗篇第十六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、啊啊、甚至我们讲到这个产业的时候，原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说、哦、神给我们的产业，原来呢当我们拥有神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产业了，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拥有什么，哦，我拥有大屋、啊、有游艇，你知道你们加州，你们佛州很多游艇嘛，我设住在第二屋企的时候，望落下底那条河，哇，日日夜夜都有很多游艇，很多很漂亮的游艇、啊、又流晒口水、啊啊啊、但是呢、啊、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，我不是阿 Q 啊，不过我想想，神给我们是什么，神给我们是永恒的东西、啊、而且我拥有神的时候、啊、我就可以什么满足的了，是不是，所以你觉不觉得你心灵里面很满足啊，我再问问你，你拿到什么产业满足啊，你有没有说啊，我是捉到神得到神，我心里面就满足了、啊啊、所以诗篇23、73篇第25节那句，即是诗人 有心而发的，他说什么？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怎么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什么？直到永远，听不懂啊？所以我们有没有去到这个这样的境界领受啊？应该是这样的啊。除你以外，我在天上我有哪个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啊，这首歌有没有唱过啊？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别无眷恋。除你以外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多啲唱呢啲歌咧，你嘅心灵咧就会好不一样啦。因为呢个系神俾我哋嘅盼望嚟嘅。第十二节话：藉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啊，点解？因为我哋信咗耶稣啊嘛，咁你首先有盼望咯。啊 ，OK， 咁所以今日你同我活喺呢个世界上高，唔系咁灰嘅。虽然呢个世界令我哋好灰，系咪啊？令我哋咧即系摇晒头啊，乱七八糟，乱嚟嘅啊。无论系政府、总统啊，或者系咧当政嘅人，都系乱嚟嘅。啊，当然睇翻自己有时候都系真系好水皮，系咪啊？咁不过神话系啊，等啦，等我改变一切，等我更新呢个天地。嗯，因为我保证系一定会嘅。因为点解？第十三节话我哋信咗耶稣得咗救啦。啊，然之后咩啊？他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啊！哇，原来我点知我有基业？我将来可以改变啊！我将来可以同神合一啦！我将来咧可以承受神俾我一切嘅丰盛啊！啊，神话系啊，咁我问下你啦，你里边有冇圣灵先啊？因为圣灵咧系咩？作担保，作为印记，烧即系话打个戳，打咗戳啦啊！呢个戳咧就话保证啊，所以呢个保证好重要啊！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啊嘛，哇，将来我哋要同神同住啊！神要擦去我哋眼泪，唔再有死亡，唔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然之后话咧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，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哇！呢一切嘅应许啊，系承受产业噶。哦，咁点样承受啊？神话你有冇圣灵啊？你有冇啊？如果你有圣灵嘅时候，就咩啊？戳打咗个人，系咪啊？啊！咁所以要问下自己喎，有冇圣灵啊？啊，如果你又冇嘅时候咧，重新再谂下呢句说话先啊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话咩啊？佢话咧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很简单，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称神为父啊？我们有没有以神为我们的天父啊？啊，如果你说哇，神不是啊，神高高在上，哇，好怕他啊，啊，好像离我好远啊，啊，那真的有问题哦，啊，没错，他是高高在上，但是同时间他是什么？他也是，他是我们心里面的爸爸，啊，所以祈祷的时候有时候什么？你可以咁讲，阿爸父啊，爸爸天父啊，呢、这个就好亲切噶啦啊，所以你信耶稣嘅时候，你唔会叫神做天父嘅，系咪啊？啊，但系一个信咗耶稣嘅人咧，佢肯定佢从心里边就会觉得啊，神真系好爱佢，因为呢个神就系咩？呢个神就系我嘅爸爸啊，所以你嘅爸爸，你嘅爸爸系边个啊？当然是肉身的爸爸啦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还有天父啊，知不知道 ?OK? 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福气的时候呢，圣经说什么？好使他的恩典的荣耀得着重赞。一路这么讲，第六节又这么讲，第十二节又这么讲，第十四节又这么讲，使他的荣耀得着重赞。神赐这么多恩典给我们做什么？原来要我们去荣耀神啊！啊，得着福气嘅目的就系我哋话俾人听，哇！神几爱我咧， 佢同样都系爱你噶，只要你喺基督里边就得啦。啊，我哋就点啊？将荣耀归俾神，将人介绍俾神，神就系咁大嘅恩典啦，荣耀神啊嘛。啊，所以今日我哋基督徒蒙福之后嘅人生意义系咩？就系彰显神嘅荣耀咯，知唔知啊？啊，你话我唔知道人生有咩意义，都系要翻工放工食饭瞓觉玩啊，做餐死，翻工放工食饭瞓觉玩，第二日又系翻工放工食饭瞓觉玩，第三日又系翻工放工食饭瞓觉玩，日日都系咁，冇意义？唔系，有啊，我哋彰显神嘅荣耀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人生最大嘅意义啦。啊，所以今日我哋谂下自己咯，啊，点样嚟到荣耀神？啊，求神咧帮助我哋。真的要求神帮助，施恩帮助我们怎样一生怎样见证神，传扬神，还有什么荣耀神，相信呢神就给我们经历祂这一切的恩典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福气。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蒙福的人？真是蒙福的人，所以要介绍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很蒙福的，因为我被神拯救了，知不知道？啊，你不是说，哎，我又没有钱，我又没有地位，我又没有能力，又蠢，啊，不是，啊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蒙福的，啊，因为我已经什么被祂来到救赎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来到跟前真的要低头俯伏敬拜，因为我们真的蒙福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可以满足到我们呢？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虚空的？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，凡事都虚空，一切都是会变坏，会过去，但唯有神是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可以同神合二为一，我们可以同正众圣徒一起去在神的爱里面合二为一，是在神面前是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。哦，这个一个极大的福气，我们所有的罪都蒙赦免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至高神的儿女，这个的名衔，这个身份和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可以及得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你的面前，我们真的要大大的感恩，还有我们事事要谨记，我们要藏在主耶稣里面，你又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在走这条人生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个最基本最重要最肯定的真理，就是我们是蒙拣选的。我们蒙拣选了之后，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一切的福气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有很多苦难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，但我们等等有一天这个完全的救赎来到，我们就可以呢见到神的荣耀，又可以呢一起跟神永远在一起。我们感谢你一起丰盛的恩典，将荣耀归给你，带领我们提升我们的灵，使我们真的能够在外面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告诉人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要将荣耀颂赞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